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这是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广播频率，每天的22点，今夜思雨时都在播出中。我们的节目主要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是回答各位情感问题的咨询，周六周日呢，我们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故事美文，以及和大家讨论各位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情感的话题。在我们的节目中您可以参与进来，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来参与。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这个微信几乎是人人都有了，对，几乎是这样的啊，甚至像我们父母这一辈的老人家也都开始使用微信了哈。那么谈恋爱的人，或者说我们和伴侣之间的很多互动，也都是现在在靠微信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聊天工具、社交工具了哈。所以很多人这个由微信就会感受到很多的情绪 啊、 那比如说哈，比如说某人知道你特别期待他回你的微信，但是他确实就不回啊，或者不及时回，你说这怎么办，怎么理解哈？比如说我们节目中就有这个女生在问，说我挺喜欢一个男生的，我们两个人见了好几次了，我觉得他也是挺喜欢我的，见面聊天都挺愉快的，是他主动约过我，我也约过他，我们见了大概有5次左右，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都很不错，那么尤其是头一天见完之后，我觉得第二天趁着我们这种美好的感觉还在就联系吧，比如说快下班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啊，我问今天忙什么呢，今天在干嘛，一会儿去干什么，他好久都不回我，一直都到晚上快上床了，突然才来一个微信说今天很忙，不干嘛，晚安。明显是不想和我聊天，不想和我说话。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好几次了。那么，我约他也是这样的。我跟他说，微信中我告诉他说，周六有空吗？见一面吗？这是我周四给他发的微信。但是他一直到周五的下午才告诉我说，好，在哪儿？和这个男生吧，我真的觉得现在发微信已经变成了我的心理障碍了，发了微信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位妻子，她曾经就说过，她说她给她丈夫发微信，就问她丈夫回不回来吃饭。她说她丈夫就是她能从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发的微信，一直到她丈夫回来了都没有微信的回答。因为她说三四点钟的时候自己心里，她说我已经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已经在打算今天下班要不要买菜呢，今天下班要不要回家做饭呢，做了她的饭她回来吃吗，因为她经常要加班，她经常也有一些应酬，所以呢我就在三四点的时候给她发一个微信，我就问她你今天回来吃饭吗，不回，一直到他回来，我问他，我说你看到我微信了吗？他说啊啊，看到了。我说你怎么不回啊？忙。通常都是这样的。开始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他不回，我就只做我一个人的饭，或者我自己在外面吃完了饭回家。因为你每次问他为什么不回你的微信，他总是说忙。有的时候啊，家里的一些事情和他商量，他也不回。还有的时候啊，和他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有趣的文章啊，咱们转发的一些趣闻啊、图啊、视频啊，给他，他也不回。后来你再问他看到了吗？嗯，看到了。干嘛不回我？忙啊。那韩老师啊，这样的事情生活中不少见呢。这个现在微信哈，这个亲近的人不回自己的微信，你渴望让他回微信的那个人，你期盼着你这个大概隔十秒钟你就要看一下手机，他还是不回你微信，这种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不回微信是不是代表着他不喜欢我？不回微信是不是代表着他不在乎我？还是什么呢？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呀。 对，那如果他每一次回的时候就回一个笑脸，或者说就是那么一个表情，有的人也受不了。 哎，有的人也受不了。您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还发现挺有意思的事情，这两年吧还专门有这些社交媒体的一些文章来扒一扒这个微信当中，比如说有人发了微笑的表情不行，有人发了呵呵二字也不 行， 有人说喜欢用语音来交流也不行，这个所有的这一切都预示着好像对方不大在乎你，或者我不高兴听到语音，我不高兴看到微笑的笑脸，我不高兴看到呵呵哈。这个很多人这样的段子也蛮多的，这样的文章也挺多的。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很强烈的就是大家现在就是说在社交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说我表达了你一定得有回应。这个我们在社交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有点强人所难，就是说你不知道对方在干啥。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一直是这样，那可能也真有问题。 对， 比如说这个妻子说，这丈夫问你啥时候回来吃饭，今天下午回不回来吃饭？按说这个你应该说做这个决定呢，我以为这丈夫咋解释呢？这丈夫也没啥解释，就是说看了啊，为什么没回？忙，是不是？那如果丈夫这样回答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合理了。比如说丈夫说我要加班，我也弄不清楚。那其实这个丈夫我觉得他的真实的状态也真是如此，因为这妻子刚才也说了，说这个人经常加班。那按照我这个从心理学来推测，他丈夫肯定是确定不了。 我确定不了，我也没法回你，我也先不回了，先扔一边，我这手边还有那么多事儿呢。 对，我到底是回还是不回我确定不了。万一我说现在随口应承一下，此刻我不忙，我说回，结果又加班了，回不了了，你买了一堆菜然后做好了，你说他不回来吃饭你是什么感受？是吧，精心准备了，炒了两三个菜，三菜一汤，结果那个人说领导让我加班回不去了。那你是不是更难受啊？是吧，所以那个人可能是说可能是说他无法确定。他只能说我忙，然后没法回你啊。那么最后你的决定是好了，既然他不回，那我就只做我一个人的饭，然后呢甚至我在外面吃完了我再回来。那你这样做看丈夫是不是，他回来之后他也没什么抱怨，说你怎么不给我做饭，我今天回来了为什么只做你的不做我的，看起来他也没有提到说丈夫因此而抱怨他。就是说他俩其实呢在这沟通层面上来讲的话，他丈夫的确是真的像他丈夫说的忙，但是我在这也提醒一下，就是有的人的忙呢真的是没让自己闲下来，因为他闲下来之后他不舒服。另外是呢，有的人真的是不会时间管理，就一上班之后， 反正是啥事儿都去做，分不清轻重缓急。我们说事情都会分轻重缓急的，也就是时间管理的这是有问题的啊。 嗯， 那么当然从这个女士的角度来讲呢，她唯一个很重要，女生最关注的就是她不重视我，她要重视我，她肯定得回我啊。 嗯， 是吧？哪怕她经过两个小时之后，她再回我，是不是？你像刚才你说到那个小女生，说到这个男生睡前才发过来说啊，说收到了，今天忙没看到。 嗯， 啊、那我觉得这个男生也真的是忙啊，但是他也有同时有判断你这个事情呢没那么重要， 对， 是吧？ 嗯、 不是我立马要非要回的， 嗯、 啊，是吧？那比如说你说你遇到紧急的事儿，有一个骗子打过来说说你的一个熟人要借我20000块，我是借他还是不借他等等，那他肯定要。 马上就回了 是吧？在他你现在发的这些呢，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日常的琐事儿， 对， 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儿， 对， 可回可不回， 可回可不回的。 所以我们发微信的人呢，在这一层面也许谅解那个人，也许就是你希望他跟你有一个互动而已。 嗯， 包括第一个女生，那男生不管怎么样，他睡前他回了， 嗯， 起码他睡前看了你，把你所有发的他都看了， 嗯， 是吧？我们知道朋友圈里面相当多的人都是看了，我们说潜水就是所有的微信圈所有人发的都看了， 嗯， 但是都不点赞也不啥也不说，但是他肯定也都看啊。当然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些中国人的一种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嗯， 不见得好多事情我都说出来， 嗯， 但是我都看了，我都心中有数就可以了啊。这就是大家习惯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大家现在也都在倡导说，我就像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有什么就表达出来，是吧？你高兴也好，啊，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给一个态度，给个态度，大家好像互动起来更带劲了，啊，更有目标性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现在是很普遍，但是我觉得的确是需要相互的谅解，相互理解啊。回也可以，不回呢也不没有见得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因此我们就推测这个人不在乎我，不在意我，不爱我。我觉得这个有把这个事情给扩大化了，可能后果会没咱们想的那么严重啊。 嗯，所以这个微信这个事情啊，不回微信这个事情啊，我是这样看，你要看你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中。 对， 你比如说是恋爱当中的关系，或者说最初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那么确实是不回微信有一定的说明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是处在最初的那个我们在意对方的那样一个状态里，大多数人都会回微信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意对方嘛，我们也在等他的消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哈。那如果说刚开始处在那种两个人都彼此的吸引当中，对方还那么高冷的话，要么是故作姿态，比如说女生，有些女生真的是得到了一个误导，她认为男生来了微信我不能马上回，我就要剩几个小时再回是吧？ 对， 你这个可能是得到了一个误导，你会让对方觉得挺不舒服的，因为对方也在期盼当中嘛。你偶尔实施这种小技术还可以，但是你不能总做一个高冷状哈。那么如果男生不回女生的微信呢，那我觉得你也要考虑好，那你在他的生活中排序确实没有那么重，也可能他的工作真的是忙不开，你要了解。但是还要综合判断的就是，你们最初相互追求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见面，这也是比较好判断。见面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啊， 对， 嗯，我还是挺不习惯，我发了微信给你，你没有回我的，我自己在那儿等半天，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嗯， 你这些你可以问问他啊。如果他说，哎呀，真对不起，我这人就这样，我连我妈的微信都不及时回，我是一工作我就把手机扔一边了，那时候可能所有的心思都在哪哪哪，也许我做的这个工作是有连续性的，他不大允许我这个思维被中断，是吧？这些都可以，这也算一个解释哈。我觉得恋人是这样的，我觉得夫妻之间呢，有些时候这确实和夫妻所有的这个平时的互动的这样一个模式有关系。有些夫妻伴侣当中，有些人就是你说十句我搭你一句， 对， 在家里也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个你看到有一些夫妻，比如说丈夫坐在那儿看电视啊，或者这个在干嘛， 妻子在旁边发问了很多问题。哎，你觉得咱们孩子这个明天给他买那件衣服是买绿的还是买蓝的呀？哎，你觉得我给他们这个张老师送礼，给李老师送吗？这个我如何如何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问了十句，可能丈夫才答一句啊，你看着办吧。是吧， 是， 就是有可能是有一些伴侣当中这个某一方他觉得另外一方所有的提问都不值得他回，都不重视，这也有可能。 嗯，那这也跟男人的表达方式有关，可能男人你说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我就等着把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啊，也可能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微信当中呢，回忆不回呢，这跟我在平常的生活中也了解到，有些单位是不允许你上班看微信的。 哦， 一旦发现这个性质很严重。 哦， 那么这是我偶然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他有这种，人家单位有这种要求。 嗯， 还有一些单位要求你根本不能发朋友圈。 嗯， 如果你发朋友圈一旦被发现了，那么公司里头可能要有一些规章制度。 嗯， 也有这样一种原因啊，是吧，这也有。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就像我自己，我作为一个这个男性也好，作为一个就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正常的人也好，反正我的这个微信里面所有的人只要给我问我话，不管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一般人也好，那我都是通通都要回的，不管回的短还是多，一定都会回。 对 啊，那有的时候我爱人也会给我发一些微信，但是我有的时候看了之后我就不回 啊。 为什么不回呢？因为我看这个意思没有让我必须要回的 啊， 是吧？那有些人家真的就是啊，分享一下让你看一下，并没有要求说你必须要回。 嗯， 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我们看到微信的时候，如果对方要你回的时候呢，啊，从良性的互动来讲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回复。 嗯， 啊，这样才能够让人觉得舒服一点。但是我们要谅解，毕竟微信呢，它不是实时的通话。所以我经常在朋友圈里面，我在讲课的跟一些朋友说，我大家提问跟我问问题的时候，不要这样问，说在吗？ 嗯， 问我在吗？我说在，他又不在了，你就没有办法去互动，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实时的互动。 对对，你确实是这样的。就有一些人也可能，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人，他会设置一些强制的这个，让自己在这个微信当中待多久，他后台可能就关了。 对 啊，他会有这个时间限制。 对 对，有些人可能还给自己做了规定，是出于自己的考虑，比如说我的健康，我这个平时老是这个刷屏， 对 啊，我的颈椎啊，是吧？ 都有问题了， 嗯，都有问题了。这个我规定了我自己，我看半个小时微信，我就再不看了。 对 啊，是吧？可能是这样的，大家会觉得，大家还有一个意识，会觉得微信中嘛问的话，如果着急的话，一定会打过来电话的。 对 对， 就很多人还有这个概念。 是。 那我自己分享一下，比如说我妹妹，我给她发微信，她永远都不回，我很生气。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她说我拿着手机，我在听，她在听广播，她在用手机学习，她在。听外语，他在各种，就是他的手机在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所有的微信，对，所有的微信他都没有去关注。他的理解就是有急事儿，你们一定会打电话的。你们其实在微信上无非就是一些不急的事儿， 家长里短的，这家庭琐事啥的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我们不要以我们的理解完全去套用对方的理解。但是这个至少哈，这个起码的一个社交礼貌是，当你看到微信你没有及时回的时候，你再回的时候，你应该跟对方说一声抱歉，你没有及时回。比如说抱歉，我一直在录节目，我没有及时回你。 对 抱歉，我刚才工作一直很忙或者抱歉我手机没在身边，或者是抱歉我刚才都没有注意到什么微信。你这样你再回。还有的时候微信可能会沉底儿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社交哈， 对对， 如果你的群很多啊，你的微信很多啊，它不断的有一些群很热闹，不断的在更新，别人给你发来的微信可能就沉底儿了。而且我现在会越来越多的发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微信的这个小红点儿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个未读信息。 对。 那么有一些未读信息呢，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未读信息，比如说是一些 广告啊之类的啊，很多。 或者是一些功能的微信。 对， 比如说一些对公的、一些业务的或者一些其他的，就是我们没有去及时的回，甚至一些服务号 我们不是没有及时回，我们没有及时点开，那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微信大概都会有这个很多很多未读微信。 对，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朋友的微信就沉底儿了。我也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社交微信，用微信来社交的这样一个平台上，不用太过于敏感。 对，有不是实时的。 对，就是有些人是太过于敏感了，比如说我不喜欢对方用语音啊，那可能对方他可能在开车，他只能用语音。 是。 嗯，或者是对方可能觉得语音我才能跟你讲清楚，我如果打字可能很慢，可能会很啰嗦。那有，这都是某一些人的习惯哈，大家都不要太过于敏感这件事情。 对，尤其不要贴标签说这个人不回我微信他不重视我。 他就是和我有劲。 对对对。 那我就要拉黑他。那这样的话也许你真的特别在恋爱和伴侣关系当中哈，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敏感。 对。 但是如果你心里不舒服，我们觉得你应该 表达出来。 哎，对，你应该学会和对方的表达。这个就可以了。 对。 是这样吗？ 对。 韩老师。 对。 好。开始这么多说了微信哈，因为我们实在是离不开微信，微信这件事情呢也是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在意的事情。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女孩子问，她说我和男朋友谈恋爱半年多的时间了，我自己收入不高，男朋友的收入呢比我要高3倍左右。男朋友这个人呢挺好的，平时我们出去吃饭呢什么的他还是挺体谅我的，多一半时间都是他出钱，但是呢如果他请我吃了饭我也会买杯奶茶什么之类的哈，所以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一心一意看他钱的人。我自己觉得我还行吧，但是前两天遇到一件事儿，我手机坏了，是真坏了。那么现在呢是借用了一位闺蜜的手机，借她的手机呢还是她打算替换下来给她爸爸的一部手机，也就是只是能借用大概半个月左右就要还给她。那么我现在就想的是买一部新手机，我自己心里想的是买一部好一点的，价格可能会稍高，那么也是我想要的，我也该换手机了。我就跟男朋友念叨了2次，其实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都说了我想要手机也想买手机，而我看中的那一款手机呢价格又稍稍略高一点，我觉得男朋友再怎么样可能会有一点点表示吧，但是男朋友好像听到了之后立刻就觉得这件事情和他无关，而且其他的事情表现的热情，这件事情甚至还表现出了一点点冷淡，对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你喜欢的手机你自己选吧，我没有什么建议等等这样的一番话，我心里一下子就觉得不舒服起来了。也许我真的有一点点小心思，我是希望他有所表示，但是我并没有想他全部都要买给我，我甚至想的是我告诉了他我准备的这个钱大概还差多少，其实我准备了这部手机的多一部分钱，那么还差不多的也就是大约1/3这个手机的价格啊，挺希望他能说啊，这1/3我可以补给你啊，可是他不仅不这样还那么的冷淡，我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啊，想想特别不舒服，我现在已经决定自己买了，我不会买那么贵的，我买一个我能够现在的钱能够买的，可是他的态度让我不舒服。 所以说你看这个事情本来很简单，但一旦捆上了这个测验的内容就不太一样了。什么测验呢？那女孩子在测啊，在测这个男孩子，如果你重视我，你爱我，你就会，给我去，我这么直白的暗示了，你还不给我买，是吧？这女孩，但是男人从这个角度听到的什么呢？哟，这女孩子 这么爱钱啊，这么爱虚荣啊，非要买，你收入都没那么高啊，你要咱们俩还 对你要买一个最新款的， 啊、你还买最新款的，还要买那么价高的，这男孩子的判断可能觉得，哎呀，这女孩子将来要结婚之后是不是也这样？ 嗯， 啊，这大概是男人的思维。那么这就是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女孩子因此就判断你不爱我， 嗯， 你不重视我，咱俩干脆就拉倒了。 对、 啊，那么我想这女孩子她的判断也不至于说这个男生是一个守财奴啊，守财奴很吝啬，就是说以后结了婚之后， 嗯， 这个人把持着钱，所有的一切啊都不跟我分享 ，AA 制，我收入一个月1000块钱，他收入一个月好几比我高好几倍5000-6000，那他也只让我花我这1000块钱，然后他呢，根本都不让动啊，是吧？不管他各种理由。国家居家过日的时候还是分得那么清楚， 嗯，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状况的话，我们值得去探讨一下，跟这样一个就是说对待钱财给你的态度有巨大反差的这样一个人， 嗯， 怎么样去相处，能不能跟他在一起生活、 嗯、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好像还不至于说因此判断这个男的不靠谱啊，是吧？我觉得就是说在恋爱阶段我们一般都建议最好不要去那么早的涉足到钱财的交往。 是，但是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女孩子挺委屈的，女孩子并没有说我要和对方有这个钱财交往，就像刚才这个韩老师所说的这样，有的女生是觉得恋爱我们谈了半年多了，你看我其实就是用这件事情小小的来考验一下你，你要是在乎我呢，你知道我这份心思呢，你可能就会说啊、哦，这是我们女生想的理想画面哈，就是好比如说一部手机，这个女孩子想买一部8000多的手机哈，那这个女孩子说我自己有5000块钱了，我就想买一部手机，男孩子可能说行，剩下的3000我补给你。哎，这女孩子觉得这个画面多美好啊，我也不是真的要贪钱啊，哎，这个我又看得出来她的细心啊，又看得出来她的体贴啊，又让我很开心啊、 嗯、 女孩其实就是这么想的哈，可是这个话这个画面一下子变了，这画风一下子变了，男孩子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没什么建议。这确实是女孩就会觉得这是不是对方不爱我的一种表现呢，这往往是女孩思维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是不是不爱我， 其实真的不是 啊、 哦。所以我觉得你判断他爱不爱你可以看他从他的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吃饭啊，出去玩啊，这人是不是也是斤斤计较，说我们看电影好 AA 制、 嗯、 一张票你出钱、 嗯、 然后我的票我买钱，那可能真的这个人我们不说他是个守财奴吧，至少你们俩的这个价值观好像差距很大。 对， 但这个男人我还没有看到他有这样一个特征。 对，所以大家用钱的习惯不同，花钱的习惯也不同，所以这个女孩我们也觉得你先别在这件事上钻牛角尖儿， 对， 把新手机买了咱们再更多的去观察一下男孩子其他方面， 对， 是吧？ 对，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每天为何醒来，工作吃饭发呆，这样算愉不愉快？我现在不意外，生命比现空白。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与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和大家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的生活中有各种情感问题需要咨询，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问题给我们。您还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主持人孙岩，可以留言给我，参与我们的节目，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交流。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这样就方便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韩老师在微博中，我的微博中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女追男真的很恐怖吗？如果对方还是特别有才的，如果对方还是我喜欢了10多年的主持人，如果10多年后他还是单身，如果有了可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可不可以表白呢？但是我也挺担心的。这是女孩子在微博中给我留的这段话哈，都是如果如果如果哈。那么我也问了她一句，我说你了解这位主持人的是职业形象的他还是生活中的他呀？他又了解你多少呢？这个女孩还没有回我呢哈，但是她这段话呢，她这个问题我也挺想问问这个韩老师的，特别是我看到她有那么多如果，看来是这个她还没有和这个男生似乎有单独的生活中的交流哈。 对，仅仅就是这就是我们说典型的单相思。 单相思， 就自己在假设了很多很多如果如果如果啊，然后呢，然后自己就把这个，因为单相思嘛，所有的一切信息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就跟那个人是浑然不觉的，不知道的。就是你爱也好，比如说咱们说，第一，比如说我们要问这个女孩子的话，第一问那个人家有没有结婚，如果没结婚的话，有没有有没有朋友，是吧？正在交往的朋友啊。等等等等，就这些信息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好了，你去表白一下，人家说我已经有朋友了，那时候你怎么办？是不是？你还是说，那你有朋友也可以，我等着你，然后等着你跟他分手，然后我再跟你在一起。那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感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反思一下，你这个到底是爱什么？这个我们一般说，正常的我们的跟男女的交往的时候，比如说无论我多么喜欢那个人。如果那个人说人家明确拒绝我了，说我已经结婚了，或者说我已经有男朋友女朋友了， 那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正常反应是我们会很痛苦，但是完了之后我们还会继续我们的生活， 嗯， 我去找别的人，是不是？我们说恋爱不是个单向选择，并不是我非要在这个人身上我的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情感都要都要交付给这个人，也未必如此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生呢倒是要这个有这样一层反思， 嗯， 但你有机会，我们觉得谁都有爱的权利，你可以去表达，是不是？对方愿不愿意接受是对方的这个他的一个态度，但是你可以去表达，但是我还要提醒一点的是，你还得接受你表达之后带来的那种种状况。 嗯， 当然好的状况是那个人说，哎呀，我也喜欢你啊，两个人在一块了。那事实上真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作家跟他的一个书迷，两个人最后结婚了， 对， 是吧？这种事情很有啊，是吧？这而且名人中间这种故事也挺多的， 也有啊， 嗯，对， 也有名人是和粉丝在一起的， 对，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这些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得有基础和了解。 对， 如果你只是一厢情愿的喜欢了他十多年，他甚至连你这个人都不存，这个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或者你认为他是知道的，因为你是他的一枚粉丝，那么你可能在和他的微博上有互动， 对 啊，你可能这个在和他有现场的时候，你可能在最前面举着大牌子的那种，这都是 他可能也看了你一眼， 啊，对， 其实他并不是看你， 也有可能，甚至有一天你可能还报上了名字，或者你甚至有可能有一天，因为你这个上台送花，站在了他旁边，他搂着你的肩膀，还和你照了一张相，这些并不意味着你走进了他的生活。 是， 我们通常爱上的人是走进我们生活的人。 对， 那么如果你并没有走进他的生活，你和他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这是我们要告诉所有的追星的男生和女生们，爱慕自己喜欢的那个星没错，一点错都没有。 对， 但是其实你并不了解他，你不能因为他某一天，因为我们有些人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最爱的那个偶像，他跟我们讲了一些心里话，他可能是在访谈中跟你讲的心里话，他可能是在某一次粉丝会上对你讲的心里话呀，这些都不意味着他喜欢你了，或者他爱上你了，你爱上他了，都不意味着这样的关系。还有一些偶像呢，他们可能很爱护自己的粉丝，那么比如说他们会粉丝生病了，他们也会送上一张卡片，粉丝有什么小小的要求，只要他们能满足的，他们也会回复。那这样的情况也不等于你的偶像就是爱上你了，也不等于你的偶像就是很了解你啊。 对， 所以大家在这个追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它和爱情其实是无关的。 对，就是跟我们说，一般来说追星追的是自己，就自己内心当中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当然现实当中也可能有那个人，但是呢，因为你跟他有距离，你把那个人呢，在你的内心呢重新塑造一番， 对 他的所有的一切，你就觉得哎呀是那么可 完美，对， 那么可意， 对。 但这个事实上，那个人跟你真的就还没有任何的连接呢，就是哪怕有一些连接呢，他还不是，你还真正没有走入到那个人的生活当中，你们俩彼此的交往还仍然停留在那个层面上。 所以呢，这个女生，我希望你能够听得到哈。 对， 如果你是因为你崇拜的这个主持人，你单身了这么多年的话，那我觉得是挺遗憾的事情啊。 对，你赶紧表达试一下，看到底这个人是否刚才说的，他也没有结婚，他可能也一见你一见钟情，这我们也 也好难说。 对对，真的难说，但是你终究要表达。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丈夫韩老师，他说他最近特别特别的痛苦哈，是因为他发现他的妻子出轨了。他说，我是一个挺容易满足的人，我曾经觉得我特别的幸福，一个很好的家，家里边有个小女儿，一家人都很好。我自己呢个性也是属于挺温和的，我不对我妻子发脾气，每次如果我们两个人出现了一些吵闹啊，他不高兴了，那肯定是我哄他，而且家务活我也会和他去分担的。尽管我平时自己创业开公司挺忙的， 但是呢，我要有时间的话，那我还是会想到我的家。我对女儿很好，我对我妻子也不错，我会是那种自己到商场里去给她买一条连衣裙的丈夫。我觉得对丈夫很好哈，对妻子很好哈，也是很爱这个家的。以前他也说过，他的朋友们都羡慕我们，朋友们都觉得，他嫁了一个最好的丈夫。听到这个话，我就很骄傲。听到了这个话，我当然对他对女儿就更好了。其实别人都说，我有了孩子之后，丈夫是对孩子会更精心，就忽略了老婆。我相反，有了孩子之后，我更疼爱她。我觉得是我老婆给我生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我们居然出问题了。我想都没想到，那个他出轨的男人是他现在单位的同事。我发现他们出轨是因为我看到了那个男的送他回来。还看到那个男人的亲了他的脖子，我是在家门口看到的。第一次他没有发现我看到，我非常非常的痛苦。紧接着在两天以后，又发现那个男的送他回来，他坐那个男的的车。这次我就忍不住了，我还是和他谈了。谈的时候，我把孩子特意的送到了我妈那儿，和他说这件事儿。他呢？当发现我知道之后，他干脆他就坦白了，他说就是他出轨于别人了，而且他就是觉得那个人给他的感觉比我给他的感觉要好，他觉得我给他的感觉就是太温和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当我问到出轨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他说该怎样就怎样了。那我问他想怎么样，他说如果我想离婚他也愿意离婚。我再一问，那个男人也有老婆也有孩子，我问他那个男人会怎么做，他说他不管那个男人会怎么做。原先想的我不知道这件事儿，还可以再往后走一走，现在我知道这件事儿了，他说他也不能和我在一起过了，怎么办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确是这个好丈夫啊，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从这个事情听起来呢，好像这个妻子呢千错万错，那么这丈夫做得这么好，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妻子也说了，你给我的感觉太温和了，也换一句话说太好了，就是说这个人给我的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是比较狂热比较狂野等等，是这一种。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在咨询当中遇到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丈夫呢对妻子的照顾是无微不至，洗脚水啊什么都做，什么都打，做每天的早饭，这反正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的，那再没那么幸福了。很多女人都觉得呀，我要当这个妻子，处在这个妻子的位置，有这么好一个丈夫照顾多好啊。 对。 但你猜这个妻子怎么说？妻子说他每天早上都给我吃我喜欢吃的饭，他都不会改样。给我弄成别的，就每一次就是我一坐在那，把洗脚水就端过来了。你为什么不等一会儿？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快就端过来了呢？是吧？还那伺候的无微不至，就好像怎么着一样，也让别人觉得这妻子怎么不，这是人家对你这么好， 对， 还不领情，你还说这番话呢？啊，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头了， 对， 好也不能好的过头了， 是的， 是吧？所以我们说，你以为好就需要过头吗？就像糖好吃，然后我们就要多吃糖吗？不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对一个人的好，也不是说就是无条件的。所以现在大家经常说无条件的怎么样？无条件的，我非常反对这个词语。他我说这不是无条件的，是不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条件的。是吧？相互的这个条件就是相互的这种回应，是不是？所以这个丈夫呢，当然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错就错在太过头了，太过头就会让这个被服务的对象或者被爱的对象呢，从心理学上来讲，他就被弱化了，就好像他啥都不能干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妻子。那么你们俩的状态既然出现这种问题了，好像错在妻子出轨了。 对。 但是反过来呢，我们说如果你们还想继续，你不想离婚 啊。那么我看到这个妻子也并不是说要提出来说要跟丈夫说死乞白赖我们要离婚， 没有、 啊、 妻子的意思 是 你发现了、 啊、 我可能也觉得在这段婚姻中那我也就别待着了， 对，我就认、 嗯、 反正你也因为这个事儿你也 不我觉得妻子可能确实是动了离婚的念头了、 啊、对， 但是这一对夫妻，这个丈夫问我们的这个丈夫和他的妻子真的感情到了那个无以为继的程度吗？我觉得好像还不是，特别是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对， 就是有可能是这种。我的感觉是，女人在一份平淡的、没有什么危机的婚姻中，一直都很满足，很满足，很满足。 对， 因为确实是有一个好丈夫，这个丈夫做的是很好的。我们也不能说做得好就是错，就很有可能是你做得很好。一直很好，那么妻子是一直在一种很满足的状态里，他对这段婚姻，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他对这段婚姻他所得到的东西他就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了，他觉得你太好了，就是在他看来太好了就变成一种错了。那么可能在其他的女人看来，哎呀，你的丈夫这么好，你要知道你能修来这么好的丈夫，你得多有福啊， 对， 你得多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是吧？ 对， 那么别的女人可能是这样看的，但是你的妻子她就会觉得这是日常，我丈夫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 他一定基于此可能还对你有其他不够满意的地方。这就是，这就好像是我们多年前曾经，我记得有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真实的谎言》。 嗯， 那部电影其实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夫妻关系哈。 对， 这个妻子是觉得丈夫好窝囊啊，就是一个销售员，她向往的是那种能够这个做出一些不寻常事情的丈夫。 对， 对吧？在她平时的婚姻中，你看这变成了一个人类的，其实这是人类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特点。 对， 就是 或者说一个弱点。 嗯，对，就是我们总是去吃白米饭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饥饿的苦了。我们甚至还想，哎，我们偶尔饿一顿，那个感觉是不错的， 对， 是吧？ 对。 那么，这个妻子可能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个人吸引了他。 对。 啊，那但是这个真正的是不是这个妻子就不爱这个丈夫了，是不是这个妻子就要放下这个丈夫去投奔新的感情中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后推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假如这个妻子真的是离婚了，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了，也许这个妻子又会发现那个男人真的不是自己的所爱啊，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因为生活大多数规律都是这样的。 对，就那个男人可能就是说跟他这个现在的丈夫比起来，那个人可能更粗放一些， 嗯， 是不是啊？更粗放让他感觉到另外一种体验，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俩真的要好好的去反思一下以前的这种沟通的模式。 嗯， 我们经常说音乐里面有变奏曲， 对， 为什么要变奏呢？就因为如果你一直按照这个节奏听的话太平淡了啊，但突然来一个变奏的话呢，这个生活就会变成另外一番样子。也就是他们俩的生活呢，需要一个变奏，啊，变奏完了之后，也重新就好过来了。 嗯， 现在是这个丈夫单向的去这样去做，他就不知道那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说，亲密关系是要互动的，你只是这样做，你认为是好，但对方他想要另外一种体验，是吧？你没有觉察得到。那实际上也是关系当中的一个盲点，所以我们都要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在我们说关系就是互动的，你得知道对方需要啥，然后你给予什么啊，并不是说我一味的我认为这个好你就得喝，这个汤好喝你就得喝， 对， 是吧？你为什么不喝呢？这么好，营养这么多，你为什么不喝呢？ 对， 他真的不想喝了， 嗯， 他喝了十年了， 嗯， 真的不想喝了。你为什么不想想去换一下呢？ 对， 同样也是一个好汤，换个口味呢？ 是的， 是不是？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去这样去反思，生活并不是这么，生活是平淡的，但同时呢，我们稍微变一下节奏，我们的这种感觉重新又会找回来。 对， 这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知道，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有这种情况。 嗯， 有些父母亲会觉得我对孩子那么好，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结果反过来孩子在冲突的时候还去打父母。 嗯， 好多人都指责着孩子，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父母就对你就惯得太没样了，怎么着？其实呢，我们从心理学层面来理解的，孩子为什么会那么愤怒呢？那明明是他的亲爸亲妈对他那么好，为什么还要去攻击他父母呢？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了，管得太多就会让那个人觉得我是个废人，我 在潜移默化咱们这个人就慢慢的就失去了很多的操控感。 嗯， 所以这种感觉对人来讲也是非常不舒服的。 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会把一腔怒火会指向那个最亲密的人。 嗯， 所以反过来他们俩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这个丈夫呢，如果你们俩还要重新来过的话，大家真的去促膝长谈一下。之前大家妻子也要反思自己的你妻子比如说我觉得在这里头妻子的责任是妻子的过错是你为什么不把你这种感觉表达出来呢？ 嗯， 是吧？当然妻子可能说我表达过，丈夫忽略了。 嗯， 那么通过这一次呢，丈夫真正体验到妻子的确有这种需求，我们是不是把生活节奏变一下，是吧？把生活内容跟我们原来的方式变一下不一样啊，那我们就重新看到另外一番生活了。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很多结婚多年之后那些夫妻去反思的。 嗯， 就是说生活不是说一味的就是那样，你只要对那个人好， 嗯， 这一切就是 OK 了。 嗯， 那有的人会误认为有的人会误认为我只要外边打拼挣钱，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家里边，然后那另外一半就会很好。 嗯， 其实呢，我遇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妻子是在外边打拼挣钱的， 对， 丈夫呢是在家，在家照顾家的， 就是这个全职主夫， 对，这个妻子在外面打拼的也不修边幅啊，也不注重打扮啊，反正就是为了一心心的往家里挣钱， 嗯， 哎，丈夫不会上网，还教丈夫上网， 嗯， 结果丈夫 出轨了，网恋了，嗯， 网恋不但网恋了，还不断的跟那个人去汇钱。 啊，把妻子赚的钱给那个人， 还时不时的去贴补那个人。 上当受骗了吧？ 那个妻子一下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我在那边累死累活，我就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 对呀、 那就因为你做的太多了。 哦， 你得让这个人也去做一点东西，也为这个家做出一些贡献。 嗯， 让他有一些存在感。 哎， 那这个家就完整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把这个人的所有的能够做的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情都包圆了，这个人就失去了存在感了。 您说的对， 他在家里面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是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找这种价值。 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婚姻中，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做那个太好的那个人，我们对对方都没有什么要求，对方确实是没有啥存在感了。 对， 所以韩老师是提醒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让对方参与到你们的关系当中，你也应该提一点小要求，让对方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也要有一些投入。 是，你像我觉得我也是个好男人啊。 嗯，对。 但是呢，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有时间，我就在家做饭、做家务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故意的，有些事情我就不做。 嗯。 啊，那你得让他去做。 嗯。 是吧？让他去做。有的时候我就想，我经常做，我要是不在家，哎，我发现我爱人他也做的挺好。 对。 啊，要不然他就不做，他其实他也可以做。 嗯。 啊，但是如果你时间长了，那真的觉得你就是理所当然，你就得这样。 嗯。 说，我觉得这种关系就不健康了。 嗯， 啊，就是我们适当的收一点，哪怕你特别想一心为这个家，那我想你也稍微收一点， 对， 你看那个人在这家里面也有存在感。 也就是说，在伴侣关系当中，别做那个大包大揽的人， 对， 别做我把我们的关系里边的什么事情都做了， 对，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对，我们留一些这个。让对方去做，让对方也在关系当中，他也感觉到他投入了，他用心了，他在关系当中他也成长了，他也学习了，他在关系当中他付出，他也看到了一些成果了，这种感觉才是一个健康的伴侣关系。 对，咱们一般都说到团队嘛， 嗯， 家也是个小团队， 家是个团队， 如果团队里面就像有一个人他无所事事，你像他怎么干？ 对，就挺难受挺别扭的， 他肯定要找件事儿。 对，好，谢谢韩老师今夜碎语时和各位分享交流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如果您也给我们发送了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